在今天，我们看到世界的人都非常在乎享乐，他们可以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很多金钱、很多资财在享乐这方面。尤其是现今，因为科技的发达，我们有了这些手机，我们有这个平板电脑，所以随时随地，我们在哪里、什么时候都可以拥有这个享乐的机会。我们可以有这些娱乐，可以享受这些娱乐的活动。我们可以通过手机或平板电脑，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可以看电视，可以看电影，可以听音乐，可以购物，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可以尽情的享乐，对吗？所以这个世界是鼓吹着要尽情的去享乐。那么基督徒要怎样去对待世界的这种精神呢？让我们看看圣经怎样说关于这种精神。在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和四节，提摩太后书的三章第一和第四节，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这里读到：可是你要知道，到了最后的日子，必有难以应付的非常时期。所以提摩太后后书三章一节这里谈到最后的日子会有一种情况，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再看第四节，我们留意后面的部分：爱享乐，不爱上帝。提摩太后书三章四节后面的部分：爱享乐，不爱上帝。所以圣经谈到在末后的日子，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日子，人会怎样呢？他们比较爱什么呢？爱享乐，不爱上帝。那么这样的精神，这样的一个意愿，到底有实现吗？你们认为？爱享乐，不爱上帝。我们就用一些统计来做出一些观察，比如说在美国2015年呢，有这样的一些统计，他们做了调查，他们发觉到每一天如果他们做了一个调查，每一天人花多少时间在这些享乐的活动方面，每一天，所以15岁之上的人，他们花多少时间在享乐呢？每一天在美国，你们可以猜猜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还是更多呢？这里说大概有 5.2 亿个小时，五个小时多，每一天花在享乐方面。所以五个小时是相当多的时间，对吗？那么他们每天平均花多少时间在属灵的活动呢？宗教活动方面呢？猜猜看有多少呢？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里说是 0.15 小时，就是说每天只有9分钟的时间花在属灵的活动方面。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人爱上帝还是爱享乐呢？很明显的，人是比较爱享乐，对吗？平均上世界上的人是这样子。当然这是美国的例子，马来西亚我们没有这个统计，所以我们不可以确知是什么样的一个%多少人会花多少时间在这个享乐方面。不过我们看看周围的情况，在吃饭的时候，在走路的时候，我们看到人会怎样做呢？用手机，对吗？交通工具的时候就是用手机。他们做什么呢？不是，是读圣经吗？并不是，他们在享乐。所以同样的，我们看到在全世界，的确人是不爱上帝，他们爱享乐。所以基督徒要很小心，我们崇拜上帝，我们要非常小心，不要被这种风气所影响。其实我们今天做得很好，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聚会，对吗？我们花时间，所以可能我们1:30会出发来这个聚会所。如果我们只是参加聚会的话，可能到4点多我们才回到家，我们花3个小时是很不错啊，3个小时在今天这个聚会的时间。那么如果我们出去传道的话，可能我们会花多2个小时，所以5个小时多在传道方面，所以是不错。5个小时在属灵的活动，在星期天， 不过现在问题是在其他时候又怎么样呢？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花多少时间在这个属灵的活动方面呢？我们又花多少时间在这个享乐方面呢？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去评估一下，我们到底是比较爱享乐呢，还是比较爱上帝？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花所有时间在属灵的活动方面，不过我们要平衡，因为如果我们不平衡的话，我们可以失去很重要的东西。往往那些爱享乐的人，他们会堕进一些网罗，会堕进一些 很大的危险，比如说酗酒啊，毒品的滥用啊，不道德，甚至生命的危险，死亡，因为他们爱享乐，所以我们要小心。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享乐是错的吗？基督徒不可以享乐吗？可以还是不可以呢？我们可以有欢乐的时光吗？当然是可以的。有什么圣经的根据呢？让我们看看圣经说什么。提摩太前书的一章第十一节，提摩太前书一章第十一节，一章十一节，这里读到，这套教训所根据的是快乐的上帝的荣耀好消息，这个小好消息已经托付给我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耶和华是个怎么样的上帝？他是一个快乐的上帝，他是一个喜乐的上帝，他希望我们不会愁眉苦脸的去崇拜他，他也希望我们是快乐喜乐的去崇拜他，他也赐给我们许多的这个喜乐。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要我们快乐呢？他是快乐的上帝，不过我们崇拜者，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怎样知道我们是应该是喜乐的？因为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了，对吗？上帝以他的形象造了我们，上帝可以喜乐，我们本身也有这个本能，可以是喜乐的。而且他设计我们很奇妙，我们有很敏锐的感官，我们的视觉、听觉、味觉等等都非常敏锐，能够觉察到种类繁多的景象、味道、声音、气味、质地等等，我们的感官都非常好，被设计成能够享受生命。我们吃的东西，我们听的东西，我们喝的东西，都能够带给我们若干的这个享乐，对吗？所以其实享乐不是错的，上帝是个快乐上帝，他也要我们，要他的仆人能够享受生命。而且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说什么呢？他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我们不会读全部经文，不过 那边读到六章十七节，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所以他不只是创造我们能够享受，他也给我们许多许多东西能够享受，许多繁类种多的种类繁多的这个食物，我们的景象可以看到美丽的景象，音乐等等啊，我们被设计成能够享受生命，我们也有很多东西可以让我们享受生命，所以享乐不是错的，耶和华希望我们享乐，不过我们要平衡，我们也要面对一个仇敌，这仇敌就是撒旦，他希望蒙骗我们。撒旦他希望蒙骗我们，认为享乐就等于是快乐。我们都想快乐，对吗？我们每个人都追求快乐。不过，享乐就等于是快乐吗？撒旦想告诉我们是这样子，尽情享乐吧，因为享乐就是快乐。我们看看他鼓吹的精神，在以赛亚书二十二章十三节。以赛亚书的二十二章第十三节，我们可以读读经文。这里读到，可是他们到欢欣雀跃，屠牛宰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只管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所以他鼓吹这种精神，叫我们吃吃喝喝吧，尽情的享乐，因为他说享乐就是快乐。你们认为这是对吗？许多人都被这种想法所骗倒，他们就尽情的享乐，不过这是错误的。真正的快乐并不是来自只是来自这个享乐。 其实享乐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那的这个很多东西能够给我们这个快乐，不只是享乐方面，它有很多不同的部分。比如说我们有好的工作，有意义的工作，我们有好的朋友，我们有好的，我们有一个温馨的家庭，健康等等，都是能够使到我们快乐，对吗？不过最重要的一点，什么是促成快乐，真正的快乐的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的属灵的需要。我们看看经文讲说，在马太福音的五章三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这里读到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自觉有属灵需要的人有福了，因为天上的王国是他们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福分快乐等于我们自觉有属灵的需要，所以我们跟耶和华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他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快乐。因为我们的创造者就是耶和华上帝，他知道什么东西是给我们可以给我们真正的快乐，所以他给我们享乐是很好，不过享乐并不是真正的快乐。我们可以怎样去描述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看一个比喻啊，那个蛋糕的比喻，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这里是一个萝卜的蛋糕，你们喜欢吃萝卜蛋糕吗？可能你们吃过，有些人很喜欢吃，很喜欢吃这个蛋糕。那么当然这个蛋糕有很多不同的成分，我们看看这些成分是什么呢？所以有许多不同的成分呢、啊、所以你要做成那个很好吃的萝卜蛋糕，我们就需要这么多的成分。比如说这里说有一杯的这个梨，2.5杯的这个胡萝卜，一杯的这个胡桃，2杯的面粉，4个蛋，然后2杯的这个糖，所以不同的成分，对吗？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比喻这个糖就是享乐，所以我们喜欢吃糖，对吗？糖给我们一种快感，所以糖是享乐，需要2杯的糖。不过这只是这个蛋糕的某一个部分，某一个成分。如果我们说我们很喜欢吃糖，我们很喜欢甜的东西，我们把它变成6杯，用6杯的这个糖弄成那个蛋糕，你觉得那个味道会怎样呢？我们还能够吃得下吗？应该是很难吃得下，对吗？吃了一口就吐出来了，因为过多的这个糖不会让蛋糕更好吃，反而更难吃。所以喜乐，我们真正的快乐就像一个蛋糕，一个平均很好的蛋糕，我们可以享受它，可以真正的带给我们快感。不过过度的成分，过度的享乐，过度的糖，就会使到这个蛋糕不好吃了。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要享乐，要均匀，不可以过度。如果过度的话，就不是真正的快乐。所以快乐并不等于是享乐。所以要留意到撒旦的这个伎俩，他要告诉我们享乐就是快乐，不过这是一个骗局，不是真的，我们不要被他所骗到。而且真正的喜乐不是来自外面的这些成分，不是因为外面的影响而使得我们喜乐真正的快乐。比如说我们可能喜欢手机，我们买了个最新的手机，我们买到最新的手机的时候，我们觉得哇，相当喜乐因为我们可以享用这个，很快的就可以享用里面的这些 application 等等呢。不过如果这手机不见掉呢，弄坏掉呢，这喜乐就变成没有了。所以这种享乐只是暂时的，它不是很久的。真正的快乐是来自里面，是很久的，不在乎外面的情况是怎样。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真正的快乐，而不是暂时可以一瞬改变的这些享乐，这是我们所要注意到的。那么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他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人，他要什么就有什么，他 他也曾经尝试过尽情的享乐，他想要什么就拿什么，他要吃什么就吃什么，他要看什么就可以拿 看什么等等，他尽情的享乐。那么他的那个结论是什么呢？让我们看看经文怎样说。传道书的二章一和二节，传道书的二章一和二节，传道书二章一和二节，这里是所罗门所说的话。他说道：我曾经在心里想，来吧，让我用欢乐试试你，你也来享享福，想不到这也是空虚。我对喜笑说，这是疯狂；对欢乐说，这有什么用呢？这是他的结论。我们再看第十和十一节，同一章，传道书二章十和十一节。凡我眼所求的，我都不禁止；我心想享受的各样欢乐，我都不抑制。我的心因我的一切辛劳而喜乐，就是我一切辛劳的成果。后来我回想我所做的一切事，回想我辛劳的工作，辛劳得来的成就，想不到一切竟都空虚，犹如捕风，在天日之下毫无益处。所以这位所罗门王，他尝试了一切，他尽情的去享乐，他凡眼所求的他都不禁止，心想享受的他都不禁止不抑制，他尽情的享乐。不过后来他说，这一切都是捕风，这一切都是空虚。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做了这样的调查，他们询问说，享乐真的是带来真正的快乐吗？所以很多人说，他们可能尽情的享乐，不过到后来他们觉得非常的空虚，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一天一天的这个过活，尽情的享乐罢了，没有真正的意义，不可以带来真正的快乐。他们甚至沮丧，因为这不可以给予他们真正的满足。反而有些人，他们调查帮助我们看出，如果你有自制力的话，你没有尽情的去享受的话，你反而会更快乐。这是个有趣的调查，在2014年他们做了这个调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没有去尽情的去享乐的话，你抑制自己，你就有时间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了，而且你不会失望，你不去追求的话，你也不会去失望。所以这是一些因素。所以这告诉我们，真正的快乐不等于是享乐，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想到我们可以怎样跟耶和华有这个良好的关系。那么享乐也可以带给我们一些不好的这个结果。如果我们花很多时间在享乐，好像刚才的调查说5个小时每天花在享乐的话，我们还有时间去研读圣经吗？我们还有时间去准备我们的这个聚会吗？我们还有时间去认识上帝，去跟上帝缔结这个良好的关系吗？没有，因为太累了，花太多时间在这方面。所以我们如果尽情的享乐的话，就会妨碍到我们的属灵的活动，这也不可以造就我们跟耶和华的关系，我们会越来越疏远上帝，而不是越来越靠近上帝。我们看看经文鼓励我们这样做对于跟耶和华的关系。马可福音12章30节，马可福音12章30节，这里读到，你要全心全意全智全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这里说我们要全心全意全智全力的去爱耶和华。如果我们花上这么多时间在享乐的话，我们能够说是全心全意全智全力去爱耶和华吗？当然不是。所以享乐是可以，没有问题，不过要适量。我们基督徒同工也喜欢一起聚餐，一起享乐，对吗？我们也喜欢唱歌，我们也喜欢播放音乐等等，我们喜欢享乐，一起的玩耍。不过适量，我们要适量，如果过量的话，就会带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坏处。我们看加拉太书6章8节，这里谈到它的坏处是什么。加拉太书 六章八节，加拉太书的六章八节，这里读到，顺应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朽坏，顺应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如果我们顺应肉体，肉体的欲望尽情的享乐的话，会怎样呢？会收朽坏，我们会失去这个永远的生命。如果我们是顺应圣灵的话，就必得永生，上帝能够赐给我们永生，因为我们跟他缔结这个美好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永远的生命去享受。如果我们现在花我们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尽情的享乐的话，我们失去什么呢？永远的生命的快乐，很不值得，对吗？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尽情的去享乐的话，我们会失去跟耶和华的关系，我们会失去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会造成很多的伤害，对我们本身来说。所以我们就鼓励大家，就是能够继续的去巩固我们跟耶和华的关系。我们与其花时间在过多的时间在这个享乐方面，我们应该思考属灵的事物。我们可以看看腓立比书的四章八节，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读到，最后弟兄们，任何真实的事，任何该受重视的事，任何正义的事，任何纯洁的事，任何可喜爱的事，任何可称道的事，无论是什么美德，无论是什么值得赞美的，这些事你们都要继续的去思念。所以与其我们思念这些享乐，想到玩最新的游戏看最新的电影等等呢，我们这里说要继续的思念，就是这些真实的事，这些可喜的事，称道的事，美德等等，就是上帝所重视的这些属灵的事物。那么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可以赢得耶和华的喜乐。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有很多许多的这些属灵活动，对吗？我们有聚会，我们有传道，我们可以个人研读等等，这些都需要时间的。如果我们致力于这些属灵的活动的话，这就能够帮助我们得到真正的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现今我们生活在这末期间，我们可以怎样做呢？我们可以看看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一节，这里提到我们可以平衡。七章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享用世上东西的，该向不尽情享用，因为这个世界的景象不断改变。所以在这个末日期间，这世界景象很快很快将会改变。所以这里说我们怎样做呢？我们可以享用世上的东西，不过不该尽情的去享用，应该平衡。所以享乐应该不是我们生活的主要部分，次要的部分，不应该花我们很多很多的时间。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正生活在这末期间，这个世界的欲望正在消逝，不过遵循上帝旨意的人却永远长存。所以让我们就是继续的缔结跟耶和华良好的关系，而不是尽情的享乐。